未来计划推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以中国文化 IP 为核心的景区。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说， 环球影城丰富了北京的旅游产品，所以说环球影城的建设以及现在的开业是当前我们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激发消费热情的非常重要的大事件。 昨天西城区在白塔寺内举办了白塔夜话系列活动，活动分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主会场、四名绘制分会场、白塔庙会、文创市集等多项活动。其中呢，白塔寺天王庙前及宫门口东西岔胡同的白塔庙会昨天今天向市民开放。白塔庙会呢，以文化市集的形式聚集了40多家优质的文创商家，故宫文创、白塔寺文创、鲁迅博物馆文创、北海公园文创、颐和园文创携手亮相白塔庙会，让市民可以购买到多家的网红产品。今天是中秋佳节，精致的粤色菜和鲜美的鱼虾蟹成为了今年京城老字号餐饮的中秋预定热点。同时，老字号饭庄自制的传统口味月饼唤起了食客们的味蕾记忆。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宋小畅。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嗯，今年京城老字号都推出了哪些中秋特色的佳肴呢？ 嗯，今年中秋节呢，粤色菜、秋鲜菜呢，成为了京城老字号名店的中秋预定热点。我在西四的砂锅居饭庄门前呢，看到这个外卖窗口中老北京的自来红、自来白和五仁等口味的散装月饼呢，是非常受食客欢迎的。今年中秋节期间呢，几乎是供不应求，唤起了大家的一种怀旧味蕾记忆。那么除了自制传统月饼外呢，今年中秋节砂锅居是推出了传统卤菜辽参全家福。这道菜的制作工艺呢稍微复杂，除了有辽参以外，还有其他的多种海鲜组成，每种海鲜呢都是需要单独制作，最后绘制在一个菜中，所以呢它也是寓意了全家福、合家团圆，几乎是大家桌桌必点的。金秋时节呢，鱼虾蟹也是最肥美诱人的时候，曲儿酒楼的茶油剁椒鱼头、家乡烧桂鱼等招牌菜呢，在中秋预定菜单里也是点餐率最高。那么店内呢也给食客准备了茶油剁椒鱼头的外卖装。另外呢，烤肉季后海总店二楼靠窗的位置每年中秋节都是十分的抢手，在这个位置呢，食客是可以赏三月之美。第一是当空的明月，二呢就是什刹海的水中月，第三呢就是国家非遗的烤肉季盘子里的这个怀中抱月，就是在栀子烤肉中打一个荷包蛋，象征合家团圆。此外呢，老字号名店又一顺是烹饪出了惟妙惟肖的玉兔庆团圆，长春街马凯餐厅的剁椒鱼头王，还有大地西餐厅的奶汁烤鱼等菜品呢，同样也都迎来了中秋的预定热。主持人， 好的，感谢宋小畅的介绍，谢谢，再见。 好的，再见。 再来关注，昨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举行与老年人权利独立专家对话，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蒋端公使发言，敦促美国尊重老年人的人权。蒋端表示呢，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因疫情死亡的大多数患者年龄在65岁以上，而在美国政客的眼中，自然进化的优胜劣汰法则成为了漠视生命的堂皇借口。中方敦促美方高度重视老年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确保老年人免受贫困和歧视。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4摄氏度。目前市区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话里话外。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